墙。我无法反抗墙，只有反抗的愿望。我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很可能，他是我渐渐老化的皮肤，既感觉不到雨寒风霜，也接受不了米兰的芬芳。还有可能，我只是株车前草，装饰性的寄生在他的泥缝里。我偶然，他必然。夜晚，墙活动起来，伸出柔软的尾足，挤压我，勒索我，要我适应各种各样的形状。我惊恐地逃到大街上，发现相同的噩梦挂在每一个人的脚跟后，一道道畏缩的目光，一堵堵冰冷的墙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我对墙的妥协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。